这是现场的第几次划人，记者们都数不清楚了。五轮之内一挑三，听起来这根本就是故意刁难。偏偏唐柔的神情看起来是那么的满意，难道这当中有什么必胜的诀窍？记者们连忙查阅资料，查询星星接下来五轮的赛程，结果一查之后，再度傻眼。 星星接下来的赛程称之为死亡之旅，真的是一点也不过分。第四轮，星星主场作战，迎接前来挑战的霸图战队；第六轮，主场赛后蓝雨；第八轮，主场微草上门刺角。联盟顶尖的三支豪强全部集结在了接下来的五轮比赛之中，哪怕这三轮正好都是星星主场。 但是想从这三对手中拿下一挑三的战果，依然让人觉得像是痴人说梦。叶修，你真的是和唐柔有仇的吧？是吧？是吧？好几位记者都在此时抬头观察叶修的神情，余下的却又开始留意此外的两支战队。第五轮，星星客场作战，挑战鹤舞战队，一支和昭华差不多的中下游战队。 第七轮客场挑战的对手则是翼展战队。翼展战队，有心思机敏之辈瞬间就开始了丰富的联想。从网游神之领域区反馈到的信息，还有某次记者招待会上叶修随口爆料的信息，都可以看出翼展战队和星星颇有私交。如果有决心的表示要在五轮中打出一个一挑三。 翼展这个对手就是星星的杀手锏吗？伙同翼展放水。荣耀联盟发展至今还真没有出现过被定性的假赛，顶多就是一些因为目标无望之后略微消极的比赛态度，而这种通常只会出现在赛季末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赛季初可没有任何战队就会失去斗志。虽然没有过前科。 但这并不妨碍人们进行险恶的揣测。如此不合理的誓言，让几乎所有记者都觉得这当中没有猫腻是不可能的。就连常仙虽然不去怀疑星星弄假，但也觉得这当中该有一些缘故的吧。记者们没能探出究竟，记者招待会就已经至此结束。 结果最终所有问题都围绕在了唐柔能不能一挑三上，有关这场比赛根本再没人关心其他地方，以至于胜利者昭华战队坐上台时，下边记者还在窃窃私语讨论着有关星星的事情。在宣布可以开始发问后，有人起来问了一个例行公事的：“恭喜昭华取得了胜利，这场比赛你们怎么看后？”居然。 就没有后续提问了。记者们心不在焉，兴高采烈来参加记者招待会的昭华选手却都傻眼了。赛前，星星的呼声是那样的高，人们显然已经不把他们当作是一支初入联盟的新队，赫然把他们当成是实力凌驾在昭华之上的战队看待。对此，昭华并不有感觉到不忿。三个全明星。 就这选手配备，星星确实要比昭华华丽得多，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拥有三个全明星，甚至更多全明星的战队，昭华又不是没见过，又不是没教过手，他们何曾在这样的强势对手前就扑倒立跪过？星星比起那些豪强，终归还是要差得远的吧？昭华勇敢地迎接了来自星星的挑战。 三位全明星级别的选手，昭华没有打算从他们身上讨到太多的便宜，但是星星的其他人，新人成为了昭华最终的突破口。他们选择了唐柔，这个在星星阵容中已经相当举足轻重的人物，能做擂台赛的守关大将，可见战队对其的信任和依赖。针对唐柔，昭华做出了充分的部署，于是从擂台赛。 再到团队赛，这一轮唐柔被彻底玩弄于股掌，葬送了星星或许可以到手的七分。昭华相比很多队确实不算强，但是还没到可以被随意欺凌的地步。 这一次利用主场优势，利用充分的赛前准备，他们拿下了一场不被很多人看好的比赛。他们很激动，很兴奋，他们兴致勃勃地准备在招待会上好好谈一谈，结果却是被这样漠视吗？为什么会这样？出席招待会的三名招华选手不解，他们名气是不大，队伍是不华丽，但是不至于就这么冷场了吧？与此同时，另一场举行的稍迟的记者招待会上却是热闹的热火朝天。本轮最受关注的轮回客场挑战霸图的比赛刚刚结束，无数被霸图老将的坚韧所感动的玩家都在祝福着霸图，希望他们这赛季能取得好成绩，希望他们能在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圆梦，希望他们可以向上赛季击碎他们梦想的轮回战队给予一次有力的回击。结果却让人遗憾，客场挑战霸图的轮回战队最终以8-2的较大优势拿下了比赛，他们只在个人赛里丢掉了2分，却在之后的擂台赛、团队赛里连续发威，后来居上拿下了霸图。这还是客场作战，轮回这赛季真的强势的可怕，三轮结束，头两轮完胜，第三轮客场面对霸图这等强队还能以8-2这样的大优势拿下胜利，28分的三轮积分让轮回继续在积分榜上领跑。而霸图三轮战霸，积分19，一下子滑落到了积分榜第8，季后赛区的最后一个席位。如此开局，再无上赛季向常规赛最佳战绩冲击的豪迈气势，人们对霸图的担心似乎正在成为现实。又一赛季过去，霸图老将们的状态又下滑了多少？上一赛季功亏一篑之后，老将们的心气儿真的一点也没有丧失？看现在主场对轮魂的劣势，这些不愿意看到的东西似乎正在发生着。霸图真的已经不复当年之勇了吗？主场对轮回的比赛结束后，不少粉丝在看台上就已经流下了眼泪。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气氛相当凝重，霸图老将居多，台下这些记者许多和他们都已经打了多年的交道，没交情这周复一周的出现在对方眼前晃悠提问，也都磨叽出点交情来了。霸图的衰落象征着他们所追随的一个时代的消亡，每名老骥都感同身受地觉着悲哀。这时候面对霸图还能毅然决然提出敏感问题的多是新生代的记者。 新赛季面对轮回的强势领跑，三轮下来霸图就已经落后9分之多，直接对话更是主场被轮回拿下了8分，接下来的霸图会怎么做？是否会做一些改变呢？ 有记者问道。做出一些改变？什么改变？一代新人换旧人，让那个时代彻底成为过去是吗？ 霸图确实会做出一些调整。 台上副队长张新杰回答了记者的这个问题。 哦，能否透露些许呢？ 记者问道。 应该会增加一些轮换，让战队的运转更加高效， 张新杰说。轮换？这意味着霸图将开始新旧交替的转换了吗？象征着一个时代的选手真的要彻底让出这个舞台了吗？记者们望着台上，韩文清、林静言在被张新杰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们的表情依然平静。 那么这个赛季霸图的目标是什么？ 有人问道。如果是这种过渡期的话，显然战队不会再有过高的目标。 霸图的目标永远只有一个，冠军。 韩文清答道。是老将的不服气吗？记者们叹息的。 下一轮比赛霸图将对阵星星，有什么想说的吗？ 有人忽然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星星、叶修，这是又一个和霸图老将们同处一个时代的人物。虽然星星还有一员老将魏琛，但他的职业生涯短暂， 现在复出在星星，大家也看得出，也应该是属于轮换或替补，而非主力。 希望能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一个很正式的回答。 星星的战斗法师选手唐柔，放言将在五轮内打出一挑三，否则退出职业圈。对此，诸位怎么看？作为下一场他就要面对的对手来说， 霸图这边比赛结束的晚，招待会自然也迟，星系那边采访的讯息已经流通过来，而这种传话筒式的采访方式也是记者们的拿手好戏。 很不错的决心，想在霸图身上得逞的话，就尽管放马过来吧。 韩文清说道。 霸图会对此做出针对性的部署吗？ 有记者问。 不会， 张新杰简单地回答了两个字，记者们却深以为然。霸图的战略战术策划者是张新杰，这个以严谨恪守著称的牧师，岂会因为一个赌约调整队伍的节奏呢？ 提前预祝霸图在下一轮取得好成绩。 这记者说了句话后，结束了他的提问，而后其他记者跟上，又针对霸图所要进行的轮换进行了一些提问。第三轮比赛在霸图对阵轮回结束后就全面终结，这一轮里除开星星对昭华、霸图对轮回的比赛不谈，还出现了两局结果让人有些意外的比赛。鹤舞战队客场7-3拿下了看起来比他们要强大一些的黄蜂战队，百花战队则是在主场迎战301队的比赛中以3-7再度告负。除此以外，强队悉数获胜，比分都在7-3以上。三轮过后，新联赛的形势比起两轮时终于要明朗许多了。